你好，我是黄勇。十多年前，我开始在大学校园里思考自己未来的职业。我想成为一名程序员，通过代码去改变世界。毕业之后呢，我来到陌生的上海，加入了一家小型软件公司，成为了一名 Java 程序员。我为此而感到满足。当我做了几年程序员之后呢，发现我们程序员不知何时竟然变成了码农，甚至大家将我们的工作比喻为搬砖。仔细想想自己的工作，也确实如此。或许呢，这是我们程序员对自身的一种无奈和自嘲吧。其实呢，我更喜欢别人称呼我们是工程师。所以呀，我有的时候就在想，我们程序员的价值到底在哪里？难道只是为了写代码，只是为了做码农？后来呢，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儿：既然改变不了世界，那就改变自己吧。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包工头。努力改善我们这些码农们的搬砖效率，因此我为自己立下了一个成长目标，在未来一年内成为一名项目经理。由于当时公司里没有项目经理这个岗位，但我自己呢也非常向往从事项目管理方面的工作。为了能够让自己具备项目经理的能力，我给自己制定的目标当中增加了两条衡量标准，一条是至少带领三个项目，并确保顺利上线。另一条是总结出一套适合公司的项目管理流程。我心里想，如果我能将这两条衡量标准都做到了，我自己也就基本具备了项目经理的能力，那么我的目标也就实现了。当我为自己制定了个人目标后，未来我所有的精力都聚焦在这个目标上。我主动去学习项目管理方面的相关技能，主动向公司经验丰富的业务同事学习，虚心向公司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们请教，并时刻等待着能让我一展身手的机会。正所谓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。由于我的业务和技术等综合能力俱佳，因此老板呢给了我一次带项目的机会，我十分珍惜。通过不断的努力以及团队成员对我的信任，我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项目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学会了如何带领团队交付项目成果，也学会了不同场景下与客户打交道的各类技巧。项目管理工作让我收获满满，但成长过程中呢，也伴随着一些艰难，比如项目进度推进不下去，需求出现频繁变化，项目成员突然离职。最终这一切难题能得到解决，都要归功于我所制定的那个目标，它也是我对自己的承诺。努力想办法解决问题，坚信目标一定能实现。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呢，我实现了自己当初制定的目标，成为了公司第一位项目经理。公司给我任命了正式的职位，我也有了自己的第一张名片。回头想想自己的收获，其实呢，很大一部分因素来源于我对自己个人目标的管理。这套目标管理方法一直伴随着我。它让我的工作变得更加聚焦，并驱动着我围绕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不断前行。不过呢，当我做了一年项目经理工作后，由于长期不写代码了，感觉自己离技术越来越远，有种莫名的危机感。作为一名程序员出身的项目经理，在这个人才济济的时代下，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我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？我再次使用自己的目标管理方法，为自己制定了下一个阶段的成长目标和衡量标准。其中，成长目标是，在未来一年内成为一名 Java 架构师。衡量标准方面，一个是学习 Spring 框架源代码，并为核心代码做注解；再一个就是自己动手写一个 Java Web 框架。经过一年的努力呢，我完成了自己的目标，成为了一名 Java 架构师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学会了如何合理地选择技术和工具来解决业务的各种需求，也明白了架构设计对于改善程序员的工作效率有何帮助。做架构让我成长飞快，在后续的几年中，我持续使用这套目标管理方法，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，陆续获得了一些新的成就，发布了自己的技术博客，吸引了上百万读者。同时，我也结识了大量技术专家。 后续开源了一款名为 SMART 的轻量级 Java Web 框架，深入理解到 Java 的底层原理，也经历了一段阿里巴巴的架构师工作，接触到了大数据与大型系统的架构技术，后又写作了《架构探险》，从零开始写 Java Web 框架，成为了一名畅销书作者。再之后呢，我加入了特赞科技公司，并担任 CTO， 从零到一的打造了一支强大的技术团队，也带领团队将原有生产系统升级为微服务架构，使我们成为了国内第一批成功落地微服务的团队。再后来，我写作了《架构探险》轻量级微服务架构上下两册，由此呢，我也收到了许多企业的内训邀请。在此之后，我在 InfoQ 网站上写过文章，在 QCon 大会上也做过讲师和出品人，并加入了高端技术社群 TGO 鲲鹏会。直到2015年，我才知道自己过去使用的目标管理方法其实就是 OKR 工作法，因为核心思想是一样的，他们都关注目标及其实现方式，并通过挑战自我才能完成目标。当我了解到 OKR 在国外如此受欢迎时，我几乎为此感到疯狂。原来 OKR 由 Objectives 目标与 Key Results 关键结果两部分构成，它是一种目标管理的最佳实践方法，来源于企业管理过程，可应用于工作与生活等多方面。当你希望实现一个目标时，希望能够成就自我、服务团队、高效协同、激励伙伴、达成共识，此时你就能用 OKR。 正是由于 OKR 对我个人以及我所在的企业帮助极大，因此我才想借助极客时间这个平台为大家分享我所知道的关于 OKR 的一切，希望 OKR 也能助你一路成长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你学会了 OKR， 但只是把 OKR 当成一种目标管理工具，用它来管理自己或团队的目标，那么 OKR 的价值也将变得十分有限。如果你能将 OKR 转化为一种思维模式，形成一种 OKR 思维，那么我相信 OKR 一定会让你终生受益。 If you have a different mindset, you will have a different outcome. 在此，我想将感谢留给你，坚持阅读本专栏的读者们。每当我看到你的留言，不论是认可我的观点，还是对文章提出问题，这些都是对我莫大的支持和鼓励。希望你能将我所讲内容中对你有用的部分全部拿走，也希望我的经验和观点能够为你在未来的 OKR 实践之路上带来一些启发。期待我们未来有机会能在极客时间上继续探讨。